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26节：见人之德，如己之德；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这一节讲得失，佛在经中跟我们讲，得失不是真的，但是世间人都迷在里面，因此做出好多好多罪孽，在24个不相应行法之中，得失列在第一条，可见得众生对这个问题迷得几咁深、几咁严重了。感应篇这四句讲得好，世间人对这件事情他们的看法、想法不正常，见到人家有德就生嫉妒，见到人家有失就生欢喜心，这一念心就造无量罪业。太上救人之过，这种是人的过失，这四句是救人之过，教人看人和自己没有差别，见到人家有德能生欢喜心，见到人家有失能生怜悯心。得失的范围非常广大，在世法里面得名闻利养，得五欲六尘，在佛法里面得禅定，得觉悟，得正果，世出世法都包括在里面。佛跟我们讲，得失亦是因果的关系，无众因绝对得不到。世间一切众生所希求的，无非是富贵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中国人讲五福，前面同各位介绍过了。都是有业因的，所以种善因得善果， 种唔善因，希求得善果，边有呢种道理嘅？佛经里面常讲无有是处，我哋希望得到乜嘢，就要好好咁做因。你做嘅因殊胜，你果报殊胜。你嘅因美满，果报亦美满。呢两句话就非常重要啦。呢两句话里面，我哋能睇到绝对冇嫉妒心。唔单止冇嫉妒心，而且有随喜心。随喜心是菩萨法。普贤菩萨所修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菩萨的大行。我哋学佛同修之中，往往疏忽咗将呢个大利当面错过，咁系我哋应该要省思嘅。学佛嘅同修都知道，要断恶要行善，但系善往往唔会成就，恶呢日日仲继续喺度做，特别系口业。人同人接触之中就做口业。批评人哋嘅是非得失，你批评嘅系咪正确嘅？就算系正确嘅，系事实，都唔应该讲。如果唔正确嘅，你唔系就冤枉人啦咩？冤枉人所做嘅罪业就重啦。如果你批评对社会冇咩影响，你罪过就少；如果对社会有好大影响，不良嘅影响，你罪过就大啦。如果你毁谤三宝，令一啲信众退失道心，发起菩萨殊胜自傲经里面，各位睇下就知道啦，堕地狱啊！唔好睇轻啊，随便倾下。好似冇咩好大关系，一时快意，阻断人哋嘅善根，招嚟阿鼻地狱嘅罪业。做呢种事情，我哋喺社会上时时睇到，时时听到，佛菩萨睇喺眼度，好痛心，好怜惜， 正是经常讲的可怜悯者。点解会做呢种事情？听信谣言。唔去问下嗰啲事实真相，我呢一生中呢种事情遭遇得好多。我有个原则，同我冇关系嘅唔理佢。冇理佢嘅必要，一笑置之，亦唔好摆喺心度，摆喺心度亦系罪孽。希望自己心清净，希望自己心纯善，一丝毫恶念都唔好摆喺心度，好啊！呢种先叫存好心。你将嗰啲是非人我、杂杂杂杂嘅嘢摆喺心度，你心就唔善。你心就唔好。如果同自己同大众有关系嘅嗰啲传说，我哋一定要查证。去调查一下，证明一下系咪事实。然后再批评。所以话唔好听一面之言，听一面之言如痴迷惑啊！尤其是一个做领导嘅人，我哋读古书睇下古代嗰啲帝王，喺佢耳边讲话嘅人太多啦。他有没有传讯，他拿来做参考，他一定去查证。所以他不会冤枉好人，亦不会上坏人的当，这样才聪明的。这就都是他老师教他的，父母教佢嘅。古人有所谓要言止于智者，但是真正有智慧嘅人，佢先懂得点处理。但是冇智慧嘅人多，冇智慧嘅人听信谣言，造谣生事。而家呢个世间有智慧嘅人太少太少啦。你如果问点解冇智慧，冇圣言教诲。而家全世界嘅教育绝大多数系咩教育？功利教育，急功好利。对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竞争的教育，只要有竞争这个念头，绝对就做损人利己的事，伤天害理的事。这种是现代的教育。所以现代教育讲句不好听的话，增长轮回心，帮助众生做轮回业，做这些学佛的人虽多，有几个人真正在经典上去研究去讨论 认真去学习，所以谚语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。呢种罪过就太重太重了，打住圣贤的招牌，仍然做做轮回业，所以他堕得就好重，他堕阿鼻地狱。这个招牌不可以仿冒的，现在这个世间法律对一切仿冒都要治罪的。佛那块招牌是世出世间第一个政治招牌，你随便仿冒，这种罪业比什么都重。我们现在既然捧住这块招牌，就要依教奉行，认真向佛菩萨学习，总要学得几分似。完全不似就有罪过了，不可以说我没有做罪业，我没有害人，冇害人捧到呢块招牌，冇依教奉行就做罪业。咩罪业？将佛法嘅形象破坏，就系咁嘅一个罪名。呢、这个罪名就担当唔起啦。佛菩萨系咩形象？我哋而家起嘅系咩心，动嘅系咩念头，做嘅系咩事，佛法而家喺社会上点解咁衰弱？我哋读古书，喺古时候，朝野对出家人冇话唔尊重嘅。而家嘅社会对出家人轻视，原因喺边度？古时候出家人学佛似佛菩萨，所以大家尊重，大家敬仰，确确实实是人天师范。而家社会上点解对出家人睇唔起？出家人冇依教奉行，冇学佛菩萨，向边个学？呢句话我哋就唔使讲啦。我哋要反省，要觉悟，要回头。学习嘅对象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唔向佛菩萨学习就错啦。 高僧大德是我们的典型，但是要细心观察，知名度高的是不是真正有德行，名实相符的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李炳南老居士推崇印光大师，叫我向印光大师学习，同印光大师同代的高僧大德太多了，他为什么不介绍第二个？为什么偏偏介绍印光大师？他里面的道理，他里面的苦心，我们知不知道？出家人多，我们在佛经上看到很多出家人之中有真佛弟子，有魔王的子孙。末法时期魔法的大愿，叫他的徒子徒孙通通到佛门出家，披上袈裟来毁灭佛法。咁讲佛经上有记载，我哋生喺末法之中，所以出家人之中有佛亦有魔。我哋要有慧眼，要能辨别。我哋向佛学习，唔好向魔学习。向佛学习，我哋呢一生会成就。向魔学习，我哋呢一生必定堕三途。切身嘅厉害啊！点可以唔知道？呢四句话，我哋要攞嚟当座右铭。要时时记住，绝对要舍弃自私自利，念念为利益众生，念念为帮助人。虽然有呢种心，但是呢个心落实亦唔系容易嘅事情。你想做好事，冇缘冇机会。缘唔足啊，总有好多人障碍你，唔俾你做好事，唔希望你成就一件善事，想尽办法嚟阻碍。呢种事情太多太多了，由此可知缘就非常重要，要同一切众生广结善缘。你一生中做不成，还有来生。 菩萨度众生，生生世世永无休息。你哋各位同修知道，上次我是诚心诚意想帮助澳洲人建个养老院，就被人破坏。破坏的那些人，他们会不会做好事？他们亦不会，自己不会做，障碍人地做。评论一个人的是非不容易，相当不容易。观察一个人，前后左右面面睇清楚，仲唔敢落断语。古时候人讲得好，盖棺定论，先可以评论你嘅人品。你仲未死都唔敢讲，点解啊？一生造恶，临终忏悔改过自身，仲系好人。呢种人念佛仍然能往生，仍然能造佛，所以回头是岸啊！死都唔会回头，咁就断定佢唔系善人。所以断定一个人，你就知道有几难啦。古人同人写传记，都是写了之后后人写的。一个朝代的历史，那个朝代已经灭亡，下一个朝代人写，这个都是盖棺论定的意思。我们障碍人行善，那部是人地障碍我们行善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尤其是在现代这个社会，太明显太快速了。所以我们同学要记住，遇到有这种机会好事快点做，看到人家做好事，我们要帮助他，成就他，成人之美，唔成人之恶。佢做嘅事情对社会、对人民、对众生不利嘅，我哋绝对唔去帮佢。如果係有利益嘅，我哋要全心全力照顾，全心全力協助，绝对冇嫉妒障碍。只有恒信随喜，这种行菩萨道啊。所以归结到最后，一定要有真实智慧，绝不要参有情见在里面。情见是痴迷，真实智慧是正大光明。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